现在还不算晚呢，准备好了吗？带着所有的问号，把出现所有的敌人击倒，青春梦想是最好的弹药，有你作伴如此美好。 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青春就是要你好看。 中，满天星光指引我而闪烁，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个不普通。我的梦想，而我受过的伤，都是我的勋章。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？